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天气。目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范。由于风干物燥，请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局地有扬沙，西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27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这是吃货必备的防身鉴别指南，图文详解50多种植物的毒理特性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本书作者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史军博士带您用美食家的舌头品尝植物学的味道。在这本书当中还有精美的手绘图片以及通俗易懂的科普生活指导。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读这样的一本让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博物类的图书。史军博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好。 这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博物学的图书是吧？ 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植物学的图书。 准确的说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在植物学家里面最会吃的，在美食家里面最懂植物学的。 对， 史军博士带着大家，怕您光跟您说您记不住，给您配了一本图谱，上面还有文字说明。一起来吃吧。 没错，嗯， 说到了这个一起来吃吧，其实我倒觉得啊，尤其是植物类的食物，天一暖和了可以吃的太多了。 对，没错啊，一到这个从春天开始一直到夏天到秋天，其实能伴随我们在餐桌上见到的这种植物实在是太多了，各种的菜啊、花啊、根茎啊都会越来越多。就像前两天那很多朋友问我说，我们家那边有好多开的花，究竟哪种花能吃啊？看着都特别漂亮是吧，但是你这个我就说你忍住啊，不是所有花都能吃、 这是要尝尽百花鲜了是吧。 对对、 不过现在都已经是5月底6月了，还能再要想吃花的话啊，还能吃一段时间，再一热的话就只能吃，北京就只剩月季能吃了。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整个的大的花期已经过去了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开的特别多的也只有在我们国家东北以及在西南的一些高山的区域还会开一些这个杜鹃花。但是这杜鹃花也不是说所有都能吃。 那么漂亮的花能吃吗？ 只有很少数很少数能吃啊、那大多数都是有毒的啊。我们在云南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是说在有一个湖啊，你去看那个湖里面，每到杜鹃花开的时候，所有的鱼都是翻着肚皮游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 湖的上面的山崖上面开满了杜鹃花，杜鹃花的花瓣散落到这个湖里面，结果这些鱼都晕了。其实不是晕了，也不是醉了，而是中毒了。 那看来这个杜鹃花的毒性啊不是非常的大，要不然那儿的鱼，当地的鱼就绝种了，还有很多的鱼都存活下来。 对鱼不是那么特别的可怕，但是对人很可怕。 问题在这儿啊，史金博士，很多朋友其实都读过您之前的那本书啊，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当时啊，那本书很多朋友看了就会发现，哎，这什么都能吃。但是在今天这本书当中啊，这本书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特别强调的是银针啊，就有的东西就像前面史金博士谈到的，吃的时候得小心，或者你千万不要下嘴。 对对对。 为什么一本书告诉大家什么都能吃，这本书说吃之前您得注意注意，不是什么都能吃的呢？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那当初写那本《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想找到一个让大家接近植物学的一条路径。因为植物学这个东西通常来说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您植物学是什么？植物学不就是认个花认个草然后就没了就是说记住一大堆这个植物的名字啊，包括更高深一点的记住一大堆拉丁学名啊，然后就完了，然后就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这当然不符合史军博士的气质了，必须是植物学家里面最喜欢吃植物的。 对。其实植物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说这个植物它是如何生长的，如何开花的，如何结出种子，而种子又是如何传播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啊。那在历史上有很多我们大的这个作家呀、哲学家呀，其实都对这个植物有过非常非常美的描写，像卢梭啊，就是《植物学通信》，像这个梭罗的啊，《野果》，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读物。但是，这些植物的书来到中国就稍显水土不服啊，因为我们这个读植物学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在玩一种兴趣。那好，那既然我们都喜欢玩兴趣，我们就挑一个中国人都喜欢的兴趣，那就是吃嘛。 中国的美食，全球的所有的喜欢吃的朋友都应该有所了解，而且我们吃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没错没错。而且中国人的这个天性里面其实都不排除吃这件事，或者说几乎不排斥吃这件事儿啊。所以用这件事儿来介绍植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可以让大众更能接受的一条路径。 而且我觉得史军博士，不论是之前的您的那本书啊，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也好，还是今天啊，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其实呢都是在现在大家呢有钱吃了，生活越来越好了，然后对生活的这个要求呢也越来越细致了以后啊，大家的一种普遍的，我真是觉得普遍的诉求。 对。 平常我们比如说你天天吃鸡鸭鱼肉，那天天吃有的东西你也就吃厌了，而这本书能告诉大家你能吃出新鲜的。 没错啊，没错啊。所以这本书啊，在大家吃新鲜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吃的东西都一定是好的，而且你吃的方法对不对，也直接关系到后面的这个结果。 前面啊我们刚说吃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植物学啊。很多朋友其实不仅仅关注吃，对这些植物学应该算作博物学的一类啊。 没错。 对。那么对博物学的兴趣越来越广泛了，而市场上这种博物学的书籍其实特别多。 没错。 那么这样的一本以吃为见长的植物学的书籍啊，很容易让读者啊就走到这个书籍当中，对这些植物就非常的了解了。我觉得史军博士，您用吃的方法来普及植物学其实是一门大学问。 对，其实用吃的方法来普及任何学问都是一门大学问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愿意来做的话啊，其实可以吃 可以吃出什么什么物理学啊、化学啊、哲学啊，甚至数学啊，其实都可以吃出来。 就是以后桌子也是可以吃的了。 对对，这个家装也是可以用吃来普及的。 我印象当中有一句玩笑话啊，说中国人吃的这个范围特别广泛，说四条腿的不能吃桌子椅子，是吧？如果要是照史军博士这样的吃法的话，那这也都能吃了。 对，因为我听说最近确实出现了用这个玉米淀粉来做的这个餐具，甚至是桌子，甚至是椅子，如果你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把你家的桌子煮了也是可以的。 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啊，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这本书的作者是史军博士。史军博士，您还有一位搭档啊，您这位搭档是刘春田。 刘春田， 哎，在这本书当中有特别多的这样的精美的 插画。对， 当时您的搭档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出版社帮您挑？ 我自己挑的。因为我跟春田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在烟台晚报上面啊，他当时在这个烟台晚报在做一个系列叫海国图志，做得非常的有意思，其实把整个渤海湾的水产都用图文的形式介绍了一遍。 这太符合史军博士你的要求了。 我觉得我们这是心有灵犀的感觉啊，就是两个人就仅仅是当时还是仅仅是邮件互通两份邮件以后就觉得这肯定是自己人啊，就是很交流很顺畅啊，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爱好，是吧？而且都也都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把很多的知识啊，很多的概念啊，包括很多的对自然这种认识和情感啊，传递给大家。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我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来做这本书的插画了。 哎，但是史军博士，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本书的插图啊，其实我特别看了一下，就是在我们传统的这种植物学的这种书籍里面，像这样的插图都应该是根是根，叶是叶，然后呢，把一株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呢给画得非常的详细。可以这样说，很多的插图虽然不是照片，但是那个清晰程度啊，我觉得比照片啊更是高一些。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史军博士他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啊，不同的图片，就是有的地方呢会用那种水彩的，有点类似于写意的，比较粗犷的就勾勒出来了。但也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藕的那个节的那个须子，它会描的特别特别的重点，让你一看啊就知道这幅图片虽然藕特别大，但是那须子那是重点。那么这样的一种啊创作的方法或者是绘图的方法，是你们俩谁研究出来的？ 这当然是春田研究出来的了。我只负责提供重点，是吧？那我只是说这个植物它哪里是最重要的。当然了，春田在创作这个插画的时候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把我这个书读了好几遍可以说他是我的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当然除了编辑之外他是真正的第一个读者。 但是必须得都读懂了以后知道哪个是重点，他好画。比如银杏，他把银杏果子其实画的稍微大一点比例，是为了也是为了突出那银杏 的 果子。 是的，所以他真的是把这个书的内容了解得非常透彻。我觉得到今天啊，可能他比我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 我以为你要说他比你更了解植物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仲。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美食家、博物学者，然后史军博士的带领下，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新书《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大家特别容易的走进植物学。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告诉您哪些您吃的时候你小心点。 对对对，这是一本可以让人流口水的书啊！ 你的每本书都让人流口水。 对，因为很多很多我的读者朋友都会跟我说 这个石林老师，你这太不厚道了，因为我后半夜读你的书特别的痛苦，你说我这个时候到底是要外卖呢还是不要外卖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后半夜呀读史军博士的，比如他的博客，然后他的公众号，然后还有玉米小棒，然后还有一点植物学，然后等等等等啊，那里面不管荤的素的，就是你就直接叫外卖吧，也省事儿了。 对对对。 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那你只是看了博客，你再看看他的公众号，再看点别的啊，就省心了。 对 对, 对啊，全都是吃的啊，让人这个费钱是吧？啊，就是他们说你这个书有什么缺点呢？我说，有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费钱，因为我介绍了好多吃的东西，你要去买，要去尝试。 我觉得，史军博士，您刚说到的费钱的第一个点，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史军博士啊，不论是在他的书里面，还是咱们其实不仅仅做读书俱乐部节目，也做知识开讲节目，一点植物学也长期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史军博士总会把那些吃的里面最好的品种，啊，然后呢，吃起来最美妙，给人留下最印象深刻的那些好吃的介绍给大家。结果那些就比一般的要费钱了。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说一个好吃的东西，其实，它的这种限制的条件非常多啊，那不一定就是我们之前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它就一定不好吃，特别是在植物上面啊，这个差别非常大，包括产地啊、光照啊，其实在这个书里面都有一些叙述。啊，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或者说我们将要去选择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这种东西它本来应该是什么味道的啊。我其实在我的这些年的这些尝试中也都会发现啊，有些时候我们对很多水果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或者说非常非常多的误解啊。比如说樱桃这事儿，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吃那樱桃都特别的难吃。 你小时候吃的樱桃印象当中它特别难吃，我小时候印象当中的樱桃和现在樱桃都完全不一样。 是的， 我小时候的樱桃呀，就跟我想想是什么，就跟葡萄，你大家看一串串的葡萄吧，那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樱桃啊，就跟葡萄那样，当然比葡萄小很多，然后它直接长在那个树枝的枝条上，而且我印象当中我吃那樱桃啊，它没有那么高的树，都比较矮的，是那种有点类似于藤本的植物的。 对对对，那都是中国樱桃， 而且那还特别酸。 没错没错， 但是那种酸呢，就是小的时候觉得太酸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酸还比较独特。我觉得小的时候的味道的感受和成年以后的味道的感受也有区别。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随着我们的成长啊，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味蕾的功能以及我们感受味道的能力其实是在逐渐下降的。 也就是说小的时候觉得很甜的，长大了觉得不一定甜。 对对对。 小的时候觉得很酸的，长大觉得那味儿更好。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很多小朋友就痴迷于某些野果是吧。 对。 大人会觉得哇，这就是一股草味儿，有什么好吃的？但是在孩子们的嘴里面，那可能就真的是很甜，啊，这是真的啊。就包括樱桃这事儿，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啊。除了说我们长大了，对这个食物越来越挑剔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确实不一样了啊。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描写和叙述，就是我们吃的樱桃实际上是不一样了。 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以前的植物和现在的植物不一样以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我的理解，史军博士你听对不对，你这本书里面挑的那些植物基本上要吃不好都能中了毒，反正基本上都是带点，不管是大毒小毒还是中毒还是微毒的，都是这样的一些植物。 对对对对对，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樱桃啊，你这个不好吃不对啊，不好好吃也会中毒的啊。 您是说把核给吃了是吗？ 哎，还真有。哎，我前两天还真收到一个这个网友的一个信息啊，他说我以前都特别的那个节约啊，我吃樱桃连核全都吃了。我说以后咱不要这样干了行吗？ 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啊，不仅仅是樱桃的这个核，很多的这种水果里面的那个种子，其实大家就是说那个核啊核啊，大家最好都别吃，因为好像都有一定的毒。 对对对对，因为这些部位都是植物最珍贵的部位，这是人家的后代啊，是吧，这个后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所以通常在这些部位都会有非常多的防卫的措施，要么是厚厚的皮，要么就是有毒的这种化学物质，你吃了以后 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植物其实人说的也挺明白的，你想吃我的后代，你就拿命来换。 对对对对对，重兵防守啊，这个他也知道哪儿是重点，哪儿不是重点，是吧？ 所以按道理说，有一些有苦味的这些植物，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应该稍微的重视一下。 是的，是的啊、嗯，就包括说我们日常见到的啊，像苦瓜啊，包括说蕨菜。嗯嗯啊，包括说很多的这个山野菜啊、嗯、其实我们吃到苦味的时候，这就是植物在警告我们。 哎，但是植物学家史军博士，你有没有印象前几年那部影片啊《甄嬛传》上映的时候，最后一个情节里面的一位主人公，他吃苦杏仁， 吃苦杏仁自杀是吧？ 对对对对对， 安陵容， 对安陵容、嗯。但是就在他那集剧目播出之后啊，就网上啊、嗯、媒体上很多讨论说，这苦杏仁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啊？嗯、说还有人就专门吃那苦杏仁也没事，也好好的。所以在这儿还得是真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以前的。有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樱桃、啊、以前的这个樱桃可能和现在樱桃不一样、嗯嗯、还有它有的毒它就真的能要命，这是怎么回事？ 对，这首先分两码事来说啊、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他吃那苦杏仁肯定不致命啊，那个道具是负责任的那道具没有去中药铺真的称二斤苦杏仁来啊，那要是真称二斤苦杏仁来，这电视剧这不知道该怎么拍下去了是吧？当然他现在也接 安陵容放最后一集， 对对对对，对这个比较麻烦啊，也很危险， 嗯， 是吧？其实那个用的道具就是扁桃仁或者叫美国大杏仁、嗯、其实这个是没有毒的啊、嗯，因为在3000多年前开始，在这个地中海区域的就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种植者在不断的培育选育，把里面的不苦的那些结种子的个体挑出来啊、 嗯、 就是把这个扁桃的不结甜种子的挑出来，一代一代一代这样选下来，到今天都安全了、 嗯、 怎么吃都没事儿、 嗯、 啊，但是我们中国这个苦杏仁没挑过，就是我们中国的杏啊其实一直都是吃那个肉的， 对啊， 啊没有人说我专门去吃那个核， 所以中国的杏的核相对于咱刚才说那扁桃来说，啊、那个 这就很危险，危险性就上升了啊、 嗯。 当然，这个里面也存在一些变异，是吧？有的那个杏核砸开以后，这种子是甜的、 嗯， 有的时候是苦的。 对啊，同一棵树上结的这个杏，然后那个杏仁就有甜有苦。 对，这个很难讲啊，这完全是跟里面的这种氰化物的含量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个现在虽然说有一些人用性啊，我们叫人用性，专门吃种子的人用性品种的一些培育、 嗯、果仁那个。 对、 嗯、 哎，但是呢，大部分呢仍然是采自一些野生的。这种山杏仁啊，东北杏的杏仁啊，就是跟杏相近的这些杏仁，其实采回来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种苦杏仁的原料啊。当然，这个苦杏仁是经过了严格的处理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也能看到那个盐水包的那个杏仁， 对啊、 哎， 都已经处理好了。 对，这是处理好了、嗯，人家是把这个里面的这种氰化物通过这个煮啊、浸泡啊这些方式去掉了。 哦， 对， 它其实之前经过处理。 对对对，它不是说直接就敲开了就让你吃，这个很危险啊！这是真的是能吃出人命的。 我原本以为它就是敲开了，拿清水洗一洗，然后就吃了，没想到人家之前还有那么多的工序。 对，这可不是只是洗洗啊，这个其实啊，并不是说没有发生过这种悲剧啊，在最近的几年还时不常的发生这种悲剧，就是说认为吃苦杏仁可以。下火治病， 嗯， 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每天保健，结果就发生了这种，命案这种惨剧，实际上还是有的。 哎，所以大家也不要奇怪，刚才说到了啊，有的时候可能一棵树上它结那杏仁，有的就是甜的，有的就是苦的，那是那棵树啊，它随机分配给每个种子的氰化物不一样。 对对对、嗯、对，这个还是大家。要尽可能的避免那些苦的东西。 对啊，所以您千万别跟这个氰化物较劲。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拿生命在做一个，这不叫游戏了。您如果想要保健的话，这方法真的太不可取了。 对对对，这个连赌注都算不上啊，因为你并不能赌赢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这本书的作者，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用美食家的舌头品尝植物学的味道。在前面时间当中啊，史军博士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啊，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植物，也说到了啊，这本书呢不仅仅是讲食物，分享美食，还把植物学的内容带给大家。其实总结了一句话，就这本书里面所有的这些植物，您吃的时候都小心点，是吧？ 对，都要注意啊，适量，适量。 比如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有很有趣的几个内容点，其实整本书都特别有趣啊。但是呢，史军博士还有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方呢，跟大家特别提到了几个内容。我想这样的几个内容也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吃银杏能治病吗？还有这个熟的野葡萄才能吃，还有常吃大木薯大脑会萎缩，还有甘草带来的荒漠和绿洲，以及各种各样的花儿。史军博士，其实刚才我说这几个问题啊，真的基本上是很多朋友啊日常生活当中都自己做过的，或者说也看别人做过的。尤其是每年我记得九十月份啊，这个银杏因为它不开花就直接就结果，这很多朋友对银杏的一个认识啊， 印象。 然后呢，一看到那个银杏结这个果子了，很多朋友就会拿一些小的工具啊，去敲打这银杏果啊。而且不少大爷大妈还捡很多， 捡很多。 问为什么，说这东西大补，说但是不能吃特别多了啊，说每次都适量吃，吃几个。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常见的情况。史军博士有话说，对不对？ 对，因为每年我们北京都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银杏果啊，我们的这大爷大妈们也经常会去捡啊，特别是在那个钓鱼台后面那个银杏大道。好，这个每年银杏叶要落之前吧，就是金黄之前，其实落果子的时候啊，好多好多的这种银杏果。其实银杏果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补的，我不太赞同大家就是说把它当做一个日常食物来吃，尝鲜可以。 就是它是肯定是补的，对吗？ 不，它没有那种补的概念，是吧？我不敢说它，怎么说呢？它对你的身体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是正向的？我不确定。 好，这是不确定的，大家。所以要是以吃补品的这样的心态来看待银杏的话，现在植物学家史军博士给您打了个叉，您小心了。 对。 这第二就是很多大爷大妈说，我就不多量吃，每天四五个，这么长期下来，捡一大兜子。 这个做法还是比较正确的啊，就是说控制这个食用量啊，因为银杏里面它的这种化学成分还是比较危险的，特别是里面的也有氰化物，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苦杏仁里面的氰化物是类似的。另外呢，它还有像白果酸这样的一些化学物质啊，这些其实啊都是银杏种子保护自己的化学武器啊，它不是那么友好的， 就是先特别臭，你离我远点。 对， 要是不嫌味儿的话，你吃我还毒你。 对，它这个不是那么好惹的东西啊。另外说，你说银杏这个果子啊，包括银杏叶，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呢，一定的这种药用的功能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分析发现，银杏啊包括银杏叶子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特别是心血管的这样子一些 疾病啊，包括这种硬化胆固醇的这种积累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好处，是吧？ 嗯。 但是注意了，这实际上是在纯制品的条件下来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在一些动物实验里面做的比较多。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用这种粗制的这样的一个原始食物来做这件事儿。 就是说，您直接从树上、啊。摘下来的这银杏果子，然后您回家来，不论是用什么方法给它熬粥，很多朋友都用它熬粥。 哎， 然后如果是喜爱吃日式餐 日式料理 对，那其实那里面有一道烤银杏， 对对对， 很多朋友喜欢。 对，对，这个如果我们当尝鲜来吃的话、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尝鲜来吃的话，通常来说也吃不了特别多。那这个状态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千万不要寄托过多的希望在这里啊。那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听说这个用银杏叶子泡这个茶会对身体好啊，于是去扫那个叶子。 有一些茶里面还真有银杏叶子。 对。那还要提个醒啊，这还是那个话啊，首先这个不是一个纯的制品，我们不能确认里面的还有其他的成分是不是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另外一个，在城市里面你收集的这银杏叶子，你敢吃吗？因为这个绿化部门还是为了美观什么的，还要喷洒这个控制害虫的农药啊。 对，要喷药。 对啊，这个本身就不是为我们吃而准备的，是吧？ 大家想想吧，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看到的银杏树，人家是一个街边的常用的绿化树种。 对， 人家主要的功能是为了让这城市更漂亮，不是为了让您揪叶子吃，然后揪果子吃的。 没错，没错啊。所以综合这两个层面来说啊，就是大家还是得不要去收集这样的银杏叶子和果。 现在我想明白了，史军博士，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滋补的话，煮粥的话，我觉得您放点花生。比放银杏安全。 哎，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真的，这个建议特别好。 因为原本很多朋友都寄希望于啊这银杏果这个大补的这滋补的功效，现在经过史军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介绍，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它也不见得会有那样的明显的功效。再有就是什么能软化血管啊等等啊，对身体有一些帮助啊。那前提是您采的那是绿化树上的银杏的果子和叶子。 对。 所以花生熬粥吧。 啊，花生熬粥这个挺好的啊，花生不是还被称为长生果吗？而又安全是吧？而且营养成分又丰富啊。 今儿咱安全的不说，咱接着来说不安全的啊。这野的葡萄，熟的才能吃，这又是怎么回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摘过。 哎，野葡萄啊，其实我们叫野葡萄的话，它的中文的正名应该叫龙葵。这出现在很多的武侠小说和这个游戏里面啊，龙葵。那龙葵这个东西实际上很多的小朋友都玩过啊。那现在小朋友不知道，至少我们小时候啊，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那个时候特别热衷于去摘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路边啊空地的杂草里面啊特别多啊，长着一串一串一爪一爪的，特别像葡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就是我没有印象，因为我小时候也摘过这个龙葵。我小时候没有对叶子的印象啊，但是呢是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这特别像一个缩小号的西红柿的秧子。 哎，对， 长的那果子小果子它是紫颜色的，但是呢它也跟西红柿其实挺像的，而且这龙葵本身这植物上面也有一种味儿，但是它不是西红柿的味儿。 对， 而且真的是熟透了，我吃过，我真吃过不少。 是的是的，很甜啊，因为在我们那年代其实甜味的这个零食还是挺少的啊，就是至少是不是说像现在的孩子们哇这个兜里揣的都淤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能让家长带回来一块巧克力，哇那简直要高兴的蹦高上天了。 现在听众朋友都知道史军博士和我们两个都已经很老。在我们那个年代，史军博士你吃过五分钱一包的那个糖吗？ 哦，当然了，当然了。还有两分钱一包的酸梅粉。 吃过两分钱一包的米花吗？ 对对对，那个时候觉得身上揣 两个五分钱的钢镚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了。 不，那时候你是富翁。就告诉大家，在几十年前啊，其实不仅仅是几十年前，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啊，我们人全部的人类，我们吃饱了也就全部的人类啊，到现在其实还有 也就是一两百年。 对，到现在还有没吃饱 的。对对对对，在至少三百年前，世界几乎都处于饥饿状态。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有这个野葡萄，能够有这个龙葵吃啊，对于我们那时候的小朋友来说，真的挺好吃的。 对对对，当然我们这三十年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现在街边没有龙葵了，我找过。 偶尔还能碰见啊。 那你肯定是去的植物园。 对，植物园啊，包括我们的紫竹院公园里面，其实还有。偶尔有零星的能看见，就是躲在那角落里边，就是这个我们修剪草坪的园丁没有发现的。 所以这个野葡萄到底怎么回事，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既然能够找得到，所以我们也有些提示带给大家。 对，那这个时候啊，如果真的我们看见这种野葡萄的话啊，很多时候可能还没熟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是成熟的时候都是黑紫色的， 对啊， 那没有熟的时候是淡绿色的。 它不甜，没有熟的时候。 对对对，那淡绿色的时候，那有的那个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我还是尝一下吧，虽然没有熟，那等熟了不就事儿摘光了吗？那尝一下，这个时候不能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这个是很危险，因为这个绿色的这个龙葵里面它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特别多啊。你听龙葵素，其实大家就有印象了，是吧？我们家里面呢，如果土豆出芽了，不建议大家吃，也是因为龙葵素。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毒性蛮强的。那在龙葵里面自然更不用说了，还是很多的。它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是为了保护里面幼嫩的种子不被这个动物侵害，所以就存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龙葵素在这儿。就随着果实的成熟，慢慢就降解了。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就变得酸甜可口的，而且没有毒性了。 哎，在这本书里面啊，史金博士特别提醒大家，不是让大家去找这城市里面没有被园丁发现的、没有剪除的人家那个和绿化植物混杂在一起的龙葵，而是现在因为网上有卖这龙葵的种子的。您自己在家里面，您种了这一大盆铺天盖地的龙葵，你一定熟了吃。 对对对，另外一个，现在在有一些种植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为了吃这个果子，而是为吃那个叶子。 龙葵的叶子能吃啊？ 龙葵的叶子嫩叶也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有原则啊，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的南方的很多地区是作为蔬菜来食用的啊，北方很少见，但是南方吃的很多，比如说在广东。我们吃一种叫白花菜的，其实这个白花菜就是龙葵的嫩叶，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食用的历史和一个方法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爆炒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嫩叶里面的龙葵素一点都不比那个绿果子里面少啊。那你要说，哎呀，我要图这个鲜脆柔嫩的口感，咔一爆炒然后上桌了，完了这吃完了这一桌子人都得翻啊。 是孙博士，我真觉得啊，在饮食界啊，有些人属于激进派，而有些人属于保守派。像我坚决不会吃这些有毒的。我想我为什么不吃白菜叶子呢？如果我想吃叶子的话，就像刚才我为什么用花生代替了白果。 但是有些朋友喜欢猎奇，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因为这也是基因决定的。在我们的基因上写着很多的不同的编码，是吧？那有些个体可能对这个新鲜的事物，或者说对一些需要冒险的事物更有欲望，因为这些欲望才能刺激他们的大脑分泌足够的多巴胺，感受到幸福，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同的人嘛，保守也好，猎奇也好，其实都是正常的选择。 但这样一下能分析出来，我的祖宗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在整个的这个那时候应该已经进化成人类了吧，还已经不是这个类人猿了，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分工的作用。有的人就要去有力量。然后呢他就要去狩猎，有的他可能在家里面担负着不同的工作，一代一代的基因就这样应该叫沉淀下来。 对对对，那个基因多样性对于一个物种的繁衍和延续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整个的环境 不是固定的， 嗯， 环境的多变就决定了基因的这种多样性，因为你指不定哪天那个需要什么样基因，是吧？比如说环境稳定的时候，像流沙这种保守型的选择就会比较的吃香，是吧？啊，但是如果在环境巨变的情况下， 我没得吃，我饿死了，是吧？ 那就是激进型的这个乐土了，是吧？ 对呀、啊， 对， 你看，肯定如果在突变的情况下，我这没得吃，饿死。但我想，我到那个时候，我会有所改变的。 对对对对，但是这种基因会一直传递下去，他们会不断的去结合、去融合。嗯， 正像刚才我跟史军博士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可能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说心里面的认识就是说这是一本植物学的书，但如果大家细细的去看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啊，这里面不仅仅是有植物学的内容，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人类的进化， 对， 包括呢我们的很多的博物学的知识啊，都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文字的描述。你有没有看到，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仔细体会史军博士新的心了。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但我想，可能下面这部电视剧啊，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名字，在《甄嬛传》当中，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情节，那木薯粉， 对 啊，做的那个食品给那小婴儿吃了啊，是小公主，结果那小公主那病老好不了。但是其实，在地球的一个地方啊，非洲，人家那儿拿这个大木薯啊当主食吃，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常吃大木薯大脑会萎缩吗？这到底会还是不会？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什么这个木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食用方法，还有不同的结果呢？人家当主食吃可都没事儿。 怎么说呢？其实是应该这样说啊。那是一个问句，如果我们把它变成陈述句的话，就是只吃大木薯很长时间大脑真的会萎缩啊？为什么呢？因为木薯这个东西啊，不是我们特别认为完美的一种食物，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大块淀粉啊，除了淀粉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 但那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替代了这个小麦，它也可以做馒头啊。 啊，那不是，因为小麦里面大概还有10%左右的这个蛋白质的。 哦。 啊，要不然我们洗那个凉皮的面筋从哪儿来，是吧？那个面筋就是蛋白质。 所以就是说你拿木薯洗，你怎么都洗不出来面筋。 嗯，洗不出来。这真洗不出来啊。所以这木薯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存在，但是它很能吃饱肚子，是吧？它至少是有淀粉。 嗯。 所以常吃的话会引发一个事情，就是或者说只吃这个东西，没有其他的辅食来源。 嗯， 而如果你说你这个辅食特别多，偶尔吃点儿，经常吃，每天吃一小块，那是没有问题，不会引起大脑萎缩。但是常吃或者是经常只吃木薯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引发一个症状叫低蛋白血症。什么意思呢？哦，就是你的血液里面的蛋白质这个含量就下降了， 太少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是蛋白质。 啊，那完了，史军博士，你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啊，她们减肥是用的什么方法吗？就是断掉蛋白质，因为她们一天吃的都是叶子和植物。 啊， 你想叶子和植物还不吃主食，重点没有主食， 对， 所以这时间长了太不健康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那长此以往啊，那即便是大脑不萎缩，那大脑的功能受到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哎，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所有的非蛋白质的东西都去掉，只吃肉？我觉得这个方法减肥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呢？ 那看吃什么肉啊。 你要是说我们就搁着这个卤煮来吃啊，这个也不行是吧？油水太大， 就是需要蛋白质，但是优质的蛋白质没有那么太多的油了。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健美的运动员，其实他们为了控制体重，但是又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和数量的话，他们会专门吃这种白水煮的鱼肉，白水煮的鸡大胸， 啊、 就是排除了油脂，油脂很少，但是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啊，会这样来吃。 嗯，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吃这个木薯啊，在这本书当中，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特别有一段啊，有一个章节叫做“凶险的大红薯”。 哎， 人家非洲当主食。 但是 也很凶险， 凶险，这个不是说这个随便吃啊，特别是现在不是崇尚什么生吃吗？是啊，这个生吃这事儿啊，在木薯身上尤其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木薯它的这个防御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它这个氰化物吧，比这个苦杏仁还要厉害，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外皮上啊。都满满的都是苦杏仁味儿的这个氰化物、啊、 就是说要把这个皮儿削干净了，这氰化物就去掉了， 一定要削干净，然后还要泡水、嗯、然后再煮熟了以后才能吃， 太费事了、啊、他们为什么不吃白薯呢？ 因为这个的产量高啊啊，而且这个木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懒人作物。 嗯 啊，为什么叫懒人作物？因为它太好种了。首先一它是带毒的啊，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毒的东西，所以不会有动物去啃它。你种在那儿以后根本就不需要去撒农药什么之类的、 啊、 除虫什么的。 除虫了就。 对、嗯、不用啊，根本没动物敢招惹它们。啊，特别是在它的老家以外的地区啊，木薯是南美洲原产的、 嗯、 那我们把它搬到了非洲或者搬到亚洲。 很多非洲都有木薯。 对，搬到非洲搬到亚洲以后，诶，这地方根本就没有动物适应这种毒物，它吃不了哈。那这是其一，其二呢特别好长啊，因为这个木薯啊是怎么种呢？它不是撒种子种的，也不是插秧种的啊，也不像我们那个种土豆的时候是把那个大土豆切成小块去种的。它这个熟就是种了以后是怎么种呢？是收获以后把这个木薯都摘掉，然后把上面这个杆子留下来，再重新插回地里，然后再过一年，诶，就又可以收一茬了。就是这么方便。 它根儿呢？它根儿不就是那个？ 不用，它那个杆儿上自然会长出新的根儿的，哦，所以就这么方便。 产量 也很高，产量可以比这个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个红薯还要高。 话说史军博士，刚才您谈到了啊，这个大红薯啊，这个木本的大红薯、嗯、这大木薯啊，它的原产地啊是在南美洲，也就是说其实在南美洲还有这种不惧怕氰化物的天敌存在，是吗？ 是的是的，是 一般原产地都会有天敌。 对对对、嗯、因为生物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整体啊，整个生物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整体、嗯、有机结合在一起，你既然有这样生存资源，一定会有其他的这种动物会看上这种资源去利用它的。 南美洲什么吃它呀？ 嗯，还是会有很多的昆虫会、 哦、昆虫 会对它们有这样的一个取食的这种行为的啊、哦、不是说它是天下无敌的。对， 还好在南美洲有天敌。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嗯、其实仅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内容。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毒，您其实您就拿到这本书以后，您就看看目录，你就知道大概其的一些情况。我有一个感受，有一个发现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调料其实都不能多吃。 对对，因为调料其实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奇怪的这种味道啊，而且这个调料啊，我们吃 多了真恶心、啊。 对对对，为什么会有这种味道呢？其实也是跟它对抗很多的动物，包括这种昆虫、嗯、包括寄生虫甚至细菌有关系，细菌真菌有关系。而我们人为什么要喜欢这种味道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我们需要去除那些有害的 昆虫啊、寄生虫啊，甚至真菌、病菌啊，这样有关系。 哎，这就是一本跨界的植物学家带给大家的书。史军博士，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哎、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觉得吃是一个很好的通向知识殿堂的阶梯。 没错，所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故事广播的节目是一个连续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读书俱乐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这本书。那么在过几天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呢，还是邀请到了史军博士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段能够吃的东西，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的。大家想要知道是什么吗？您到时候听知识开讲节目吧。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植物学家的锅越大于银河系之后，以及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之后，史军博士又在写书。 对对，我在写一本关于水果的书，关于中国水果历史的书，因为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那我们今天吃到的绝大多数的水果实际上都是外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水果的体系啊？你看我们在市场上特别熟知的，像西瓜是外来的，葡萄是外来的，香蕉是外来的，芒果是外来的，樱桃就是车厘子也是外来的。那我们的水果去哪儿了，是吧？我们的 水果去外国。 对，我们的水果去哪儿了啊？包括实心的鳄梨也是外来的，蓝莓也是外来的。那我们自己的水果为什么没有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水果市场的主宰？就包括说我们引以为豪的我们中国原产的猕猴桃，也不是我们引导这个世界，是新西兰人引导这个世界。对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其实都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哎，那接下来就是植物进化的必然的故事了，对不 对？ 对 对，就包括植物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的政治啊，包括我们的经济啊，包括我们的军事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掺杂在这背后。 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史军博士详细的讲解，跟大家分享了这么有趣的一本书，您吃的时候一定得小心点的一本书。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收听接下来北京故事广播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的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 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